亚洛被韩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种种罪恶。他的军官勒玛里亚的儿子裴卡黑结党反叛他，同阿尔戈布和阿里厄以及与他同谋的50个基勒阿德人，在撒玛利亚王宫的堡垒内将他杀死，篡位为王。裴卡西亚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犹大王阿扎里亚52年，勒玛里亚的儿子裴卡黑登基为以色列王，在撒玛利亚作王凡20年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没有离开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，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种种罪恶。以色列王裴卡黑在位时，亚述王提格拉特佩勒瑟尔前来侵占了伊雍、阿贝尔贝特、马阿加、亚诺亚、科德士、哈作尔、基勒阿德、加里勒亚和纳斐塔里全地，并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往亚述。乌奇亚的儿子约堂20年，厄拉的儿子何舍雅结党反叛勒玛里亚的儿子裴卡黑，杀了他，篡位为王。裴卡黑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以色列王勒玛里亚的儿子裴卡黑2年，乌奇亚的儿子约堂登基为犹大王。他登基时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凡16年。他的母亲名叫耶鲁莎，是扎多克的女儿。约堂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，完全像他父亲乌奇亚所行的一样，只是高丘仍没有废除，人民仍在高丘上焚香献祭。他建筑了上主圣殿的北门。约堂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。那时上主已开始派阿兰王勒金和勒玛里亚的儿子裴卡黑来攻打犹大。约堂与祖先同眠，与祖先同葬在他祖先达卫城内，他的儿子阿哈次继位为王。